汉书卷二十四上，识货志第四上。弘范八政，一曰识，二曰货。识为农植家谷可食之物，货为布帛可役及金刀龟背，所以分财布利通有五者也。二者生民之本，兴自神农之事，琢木为肆，柔木为累，累闹之力以交天下，而十足。日中为事，治天下之民，聚天下之祸，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，而祸通。十足祸通，然后国食民富，而教化成。皇帝以下通其变，使民不倦。尧命四子以敬受民食，顺命后稷以黎民祖基，是为正守。禹平洪水，定九州，置土田，各因所生远近，复入共匪，冒迁有无，万国作义。殷周之盛，诗书所述，要在安民，富而交之，故亦称天地之大德曰生，圣人之大宝曰位。何以守位曰仁，何以聚人曰才。才者，帝王所以聚人守位，养成群生，奉顺天德，治国安民之本也。故曰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盖君无贫，和无寡，安无清。是以圣王裕民，筑城郭以居之，置庐井以君之，开市肆以通之，设祥序以教之。士农工商，四民有业，学以居位曰士，辟土植谷曰农，作巧成器曰工，通财育货曰商。圣王量能受事，四民臣力受职，故朝无废官，亦无傲民，地无旷土。理民之道，地著为本，故必建布立亩，正其经界。六尺为布，布百为亩，亩百为夫，夫三为屋，屋三为井，井方一里，是为九夫。八家共之，各受私田百亩，公田十亩，是为八百八十亩，余二十亩以为庐舍。出入相友，守望相助，疾病相救，民是以和睦而教化其同，利益生产可得而平也。民受田，上田夫百亩，中田夫二百亩，下田夫三百亩，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，修一岁者为一易中田，修二岁者为再易下田，三岁耕耕之，自圆其处。农民户人以受田，其家众男为渔夫，亦以口受田如此。是工商家受田，五口乃当农夫一人，此谓平土可以为法者也。若山林叟泽，园陵纯鲁之地，各以肥锹多少为疵，有赋有税，税为公田十一，即工商横余之入也。赋公车马甲兵仕途之役， 充实府库赐予之用，税己交涉宗庙百神之祀，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士之费，民年二十受田，六十归田，七十以上上所养也，十岁以下上所长也，十一以上上所强也。众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，田中不得有数，用房五谷，立耕硕云，收获如寇盗之志，还炉数桑，菜如有奇，瓜户果裸，植于江邑，鸡豚狗彘无失其食，女修残之，则五十可以一帛，七十可以食肉。在野曰庐，在邑曰里，五家为邻，五邻为里，四里为族，五族为党，五党为州，五州为乡，乡万二千五百户也。邻长为下士，自此以上稍登一级，至乡而为卿也。于是里有序而乡有祥，序以名教，祥则行礼而事化焉。春令民必出在野，冬则必入于邑。其诗曰：四之日举止同我父子，夜比男母。又曰：十月蟋蟀入我床下，皆我父子欲为改岁，入此是楚，所以顺阴阳被寇贼，习礼文也。春将出民，李须平淡坐于右熟，林长坐于左熟，必出然后归，悉亦如之。入者必持新桥，轻重相分，斑白不提妾。冬民既入，妇人同向，相从夜鸡，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。必相从者，所以省费燎火，同巧拙而合习俗也。男女有不得其所者，因相与歌咏，各言其伤。是月与子亦在于叙事，八岁入小学，学六甲五方书记之事，使之世家长幼之节。十五入大学，学先圣礼乐，而知朝廷君臣之礼。其有秀逸者，宜相学于祥序，祥序之逸者，宜国学于少学。诸侯遂贡少学之逸者于天子，学于太学，命曰造世。性同能偶，则别之以赦，然后绝命焉。孟春之月，群居者将散，行人振木铎训于路以采诗，献之太师，避其音律以闻于天子，故曰王者不亏户有而知天下。此先王制图楚民，富而教之之大略也。故孔子曰：道千乘之国，敬事而信，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。故民皆劝公乐业，先公而后私。其诗曰：有眼戚戚，星云齐齐，欲我公田，遂及我私。民三年耕，则于一年之序，衣食足而知荣辱，连让生而争讼息，故三载考基。孔子曰：苟有用我者， 积月而已可也。三年有成，长此功也。三岁处置，于三年时，进业曰登，再登曰平。于六年时，三登曰太平。二十七岁，以九年时，然后至得刘洽、李乐成焉。故曰：如有王者，必世而后人，有此道也。周氏既衰，暴君污吏慢其经戒，徭役横作，政令不信，上下相诈，公田不治。故鲁宣公出税亩，春秋积焉。于是上贪民怨，灾害生而祸乱作。灵夷至于战国，贵诈利而见仁义，先富有而后礼让。是时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利之教，以为地方百里，提封九万顷，除山泽一居三分去一，为田六百万亩，置田勤谨则亩益三升，不勤则损益如之。地方百里之增减，则为粟百八十万担矣。又曰：敌甚贵伤民，甚贱伤农，民伤则离散，农伤则国贫，故甚贵与甚贱，其伤一也。善为国者，使民无伤而农亦劝。今一夫携五口，置田百亩，岁收亩一担半，为粟百五十担，除一十一税十五担，余百三十五担。十人月一担半，五人中岁为粟九十担，余有四十五担。担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，除射驴长辛春秋之词，用钱三百，余千五十。一人率用钱三百，五人中岁用千五百，不足四百五十。不幸疾病死丧之费，即上复练，又未遇此。此农夫所以常困，有不勤耕之心，而令敌于甚贵者也。是故善平敌者，必谨观岁有上中下熟，上熟其收自四，余四百担，中熟自三，余三百担，下熟自备，余百担。小鸡则收百担，中鸡七十担，大鸡三十担。故大熟则上敌三而舍一，中熟则敌二，下熟则敌一，使民适中，价平则止。小鸡则发小熟之所恋，中鸡则发中熟之所恋，大鸡则发大熟之所恋，而跳之。故虽遇饥馑水旱，敌不贵而民不散，取有余而补不足也。行之为国，国以富强。即秦孝公用商君，坏井田，开阡陌，即耕战之赏，虽非古道，有以物本之故，轻邻国而雄诸侯。然王制遂灭，见差无度，庶人之富者累巨万，而贫者实糟糠，有国强者兼周御，而弱者丧社稷。至于始皇，遂并天下，内兴工作，外攘夷狄，守太半之富，伐闾左之术， 男子力耕不足粮糠，女子纺机不足衣服，结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，犹未足以淡其欲也。海内仇怨，遂用溃叛。汉兴，皆秦之弊，诸侯并起，民失作业而大饥馑，凡米担五千，人相食死者过半。高祖乃令民得麦子，旧时蜀汉，天下既定，民无盖藏，自天子不能聚纯嗣，而将相或乘牛车，赏于是约法省禁，清田租食五而税一，粮利禄夺官用，以富于民。而山川原池世祀租税之入，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，皆各为私奉养，不领于天子之经费。曹转关东粟以给中都官，岁不过数十万担。孝惠高后之间，衣食资质。文帝即位，公修简洁，私安百姓，使民尽战国，皆背本趋末。贾谊税上曰：管子曰，仓廪实而知礼节，民不足而可治者，自古及今谓之常闻。古之人曰，一夫不耕，或受之饥；一女不织，或受之寒。生之有时而用之无度，则物力必绝。古之治天下，治先治西也，故其蓄积足事，今背本而趋末，使者慎重，使天下之大残也。淫耻之俗日日已长，使天下之大贼也。残贼公行，莫之或止，大命将逢，莫之或救。生之者甚少，而米之者甚多，天下财产何得不绝？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，公私之饥犹可哀痛，失时不语，民且狼顾，岁恶不入，请卖绝子，既闻之矣。安有为天下奠威者若是而尚不惊者？世之有激攘，天之行也，与汤披之矣。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汉，国胡以相续？猝然边境有疾，数十百万之众，国胡以溃之？兵汉相乘，天下大绝，有勇力者聚图而横击，皮肤累老，一子而咬其骨，政治未必通也。远方之能拟者，并举而争其矣，乃害而图之，岂将有疾乎？夫积贮者，天下之大命也，苟素多而才有余，何为而不成？以攻则取，以守则固，以战则胜，怀敌复远，何招而不至？今屈民而归之农，皆着于本，使天下各食其力，莫计由食之民转而援南亩，则蓄积足而人乐其所以，可以为富安天下，而直为此林林也，且为陛下惜之。于是上感一言，始开吉田，躬耕以劝百姓。晁错复税上曰：圣王在上而民不动机者，非能耕而祀之，知而益之也，为开其资财之道也。 故尧禹有九年之水，汤有七年之旱，而国无捐己者，以蓄积多而备先聚也。今海内为一，土地人民之众不必汤禹，加以无天灾数年之水旱，而蓄积未及者何也？地有一粒，民有余力，生谷之土未尽垦，山泽之力未尽出也，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。民贫则奸邪生，贫生于不足，不足生于不农，不农则不地浊，不地浊则离乡倾家。民如鸟兽，虽有高城深池，严法重刑，犹不能尽也。夫寒之于衣，不带轻暖；饥之于食，不带干止。饥寒至深，不顾廉耻。人情一日不在时则饥，终岁不至衣则寒。夫妇饥不得食，夫寒不得衣，虽慈母不能保其子，君安能以有其民哉？明主知其然也，故务民于农桑，博富练，广蓄积，以食仓廪，备水旱，故民可得而有也。民者，在上所以牧之，趋利如水走下，四方无泽也。夫珠玉金银，饥不可食，寒不可易，然而众贵之者，以上用之故也。其为物轻微易藏，在于把握，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，此令臣轻备其主，而民易去其乡。盗贼有所劝，王逃者得轻资也。粟米不薄，生于地，长于石，聚于粒，非可一日成也。数担之众，终人弗生，不为奸邪所利，一日弗得而饥寒至，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。今农夫五口之家，其服役者不下二人，其能耕者不过百亩，百亩之收不过百担。春耕夏耘，秋获冬藏，伐新桥，治官府，己徭役，春不得避风尘，夏不得避暑热，秋不得避阴雨，冬不得避寒冻，四时之间无日休息。有私自送往迎来，吊死问疾，养孤长幼在其中，勤苦如此，上父被水旱之灾，急政报复，复练不实，朝令而暮改。当具有者半价而卖，无者取备娼之息。于是有卖田宅育子孙以偿债者矣，而商贾大者积贮备息，小者作猎贩卖，操其机营，日游都市，城上之急，所卖必备。故其男不耕耘，女不蚕织，衣必文采，食必良肉，无农夫之苦，有阡陌之德。因其富厚，交通王侯，利过利市，以利相倾，千里游遨，冠盖相望，城间侧肥，屡丝夜稿，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，农人所以流亡者也。今法律见商人，商人以富贵矣，尊农夫，农夫以贫贱矣， 故俗之所贵，主之所贱也，利之所卑，法之所尊也。上下相反，好恶乖侮，而欲国富法利，不可得也。方今之物，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。欲民务农，在于贵粟，贵粟之道，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。今目天下入粟县官，得以拜爵，得以除罪。如此，富人有爵，农民有钱，粟有所谢。夫能入粟以受爵，皆有余者也。取于有余以供上用，则贫民之富可损。所谓损有余，补不足，令出而民利者也。顺于民心，所补者三：一曰主用足，二曰民富少，三曰劝农工。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，富足三人，车骑者天下五倍也，故为富足。神农之教曰：有十乘十仞，汤匙百步，带甲百万，而无粟，弗能守也。以是观之，粟者王者大用，正之本物。令民入粟受爵，至五大夫以上，乃富一人耳。此其与绩马之功相去远矣。爵者上之所善，出于口而无穷；粟者民之所重，生于地而不乏。夫得高爵与免罪，人之所甚欲也。使天下入粟于边，以受爵免罪，不过三岁，塞下之粟必多矣。于是文帝从错之言，令民入粟边。六百担爵上造，稍增至四千担为五大夫，万二千担为大庶长，各以多少级数为疵。错复奏言：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，甚大惠也。切恐塞足之时不足，而大泄天下粟。边时足以之五岁，可令入粟郡县矣。足之一岁以上，可实设，勿收农民租。如此，德则加于万民，民于勤农。时有君意，若遭水旱，民不困乏，天下安宁。岁熟且美，则民大富乐矣。上父从其言，乃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，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。后十三岁，孝景二年，令民半出田租，三十而税一也。其后上郡以西汉，复修麦爵令，而裁其价以招民，即图复作，得书诉于县官以除罪。始造院马以广用，公事列管车马亦增修矣。然屡斥有司以农为务，民遂乐业。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，国家无事，非遇水旱，则民人己家族都比林雨尽满，而府库余财。京师之前累百巨万，贯朽而不可教。太仓之粟沉沉相因，充溢露积于外，腐败不可食。众庶皆向有马，阡陌之间成群，常自聘者聘而不得汇聚， 守闾阎者食粮肉，为吏者长子孙，居官者以为姓号，人人自爱而重犯法，显性义而触愧辱焉。于是往书而民富，义才交易，或至并兼好党之徒，以武断于乡区。宗室有土，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，士卢车服见上无限，物盛而衰，故其变也。事后外事四夷，内兴功利，义废并兴，而民去本。董仲舒说上曰：春秋他古不书，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，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。今关东俗不好重麦，是遂失春秋之所重，而损生民之聚也。愿陛下幸召大司农，使关中民益种粟麦，令无后食。又言古者税民不过十一，求其一功，使民不过三日，其利益足，民财内足以养老尽孝，外足以世上公税，下足以续妻子及爱，故民越从上。至秦则不然，用商鞅之法，改帝王之制，除井田，民得麦买，富者田连阡陌，贫者无立锥之地。又专川泽之利，管山林之饶，荒淫越治，鱼池以相高，亦有人君之尊，礼有公侯之富，小民安得不困。又加越为耕族，以富为政一岁，屯戍一岁，利益三十倍于谷，田租口腹盐铁之利二十倍于谷，或耕豪民之田，建税十五。故贫民常以牛马之衣，而使犬彘之食，众以贪暴之利行路妄家，民愁无聊，亡逃山林，转为盗贼者依半道，断狱遂以千万数。汉兴循而未改，古井田法虽难促行，以少禁锢，县民名田以但不足，色并肩之路，盐铁皆归于民，去奴婢，除专杀之威，薄赋练，省徭役，以宽民力，然后可善治也。仲舒死后，公费愈甚，天下虚耗，人富相食。武帝末年，毁征伐之事，乃封丞相为富民侯，下诏曰：方今之物在于利农，以赵过为搜粟都尉，过能为代田，一亩三犬，遂代畜，故曰代田，古法也。后继使犬田以二四为偶，广尺深尺曰犬，长中亩，一亩三犬，一夫三百犬，而播种于犬中，苗生叶以上，烧弄龙草，因颓其土以覆根苗，故其诗曰：或云或子，属稷泥泥，云除草也，子覆根也，言苗稍壮，每弄折覆根，必胜暑，笼尽而根深，能封兴汉，故泥泥而盛也。 其耕耘下种曰契，皆有便巧，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，故母无请，用藕篱，二牛三人，一岁之收常过漫田亩一斛以上，善者备之。过时郊田太长，三府大农至工巧奴与从事，未作田契。二千担遣令长三老立田，及李父老善田者受田契，学耕种养苗壮，民或苦少牛，无以驱责，故平都令光矫过以人挽离，过奏光以为成，教民相与拥挽离，率多人者田日三十亩，少者十三亩，以故田多砍辟。过是以犁工足田其公软地，客得谷皆多其旁田亩一斛以上，令命家田三府公田，又交边郡及居延城。事后边城河东红农三府太常民皆便代田，用力少而得谷多。至昭帝时，流民稍还，田野一辟，颇有蓄积。宣帝即位，用力多选贤良，百姓安土，岁朔丰壤。古至旦午前，农人少力。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以善为算，能商功利，德性于上。五凤中奏言故事，遂曹关东谷四百万斛以己京师，用足六万人，夷狄三府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攻京师，可以省关东曹族过半。右白增海租三倍，天子皆从其计。御史大夫萧望之奏言故御史属徐公家在东来，言往年加海租余不出，长老皆言武帝时县官常自余，海余不出，后复与民，余乃出。夫阴阳之感，物类相应，万事尽然。今寿昌与晋敌曹关内之属，驻仓置船，费值二万万余，有动众之功，恐生旱气，民披其灾。寿昌习于商公分诸之事，其深计远虑，诚未足任，以且如故，上不听。曹氏果变，寿昌遂白令边郡皆驻仓，以谷贱时增其价而敌，以利农。谷贵时减价而跳，名曰长平仓，民便之。上乃下诏赐寿昌爵关内侯，而蔡奎以好农使劝郡国至大关。元帝即位，天下大水，关东郡十一尤甚。二年，齐地饥，谷担三百余，民多饿死。琅琊郡人相识，在位诸儒多言盐铁官及北甲田官长平仓可罢，无与民争利，上从其意，皆罢之。又罢建章甘泉公位，绝敌其三福官，省禁院以与贫民，减诸侯王庙未足半，又减关中族五百人， 转谷震带穷乏，其后用度不足，独赴盐铁关。成帝时，天下无宾格之事，号为安乐，然俗奢侈，不以续聚为意。永始二年，梁国平原郡必年伤水灾，人相食，赐食首相作免。哀帝即位，师丹辅政，谏言古之圣王莫不设井田，然后治乃可平。孝文皇帝成王周乱秦兵革之后，天下空虚，故务勤农桑，率以节俭，民始充实，未有并肩之害，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。今累世成平，豪富利民资数巨万，而贫弱愚困，改君子为政，贵因循而重改作，然所以有改者，将以救急也，亦未可降，宜略为限。天子下其意，丞相孔光、大司空何武奏请，诸侯王列侯皆得明田国中，列侯在长安，公主明田县道，及关内侯利民明田皆无过三十顷，诸侯王奴婢二百人，列侯公主百人，关内侯利民三十人。七近三年，犯者莫入关，使田宅奴婢嫁为简贱，丁富用事，董贤龙贵，皆不便也。诏书且虚厚，遂寝不行。公室院囿府库之藏以尺，百姓资富虽不及文景，然天下户口最盛矣。平帝崩，王莽居舍，遂篡位。王莽因汉成平之业，匈奴称藩，百蛮宾服，舟车所通，尽为臣妾，府库百官之富，天下厌然。莽一朝有之，其心意未满，狭小汉家制度，以为疏阔。宣帝始赐单于印玺，与天子同，而西南夷勾挺称王。莽乃遣使诣单于印，贬勾挺王为侯。二方始怨，侵犯边境，莽遂兴师，发三十万众，与同时十道并出，一举灭匈奴。募发天下囚徒丁南甲卒，转伪书兵器，自赴海江淮而至北边，使者持传督促，海内扰矣。有动欲募谷，不夺时宜，分裂州郡，改职作官。下令曰：汉室减轻田租，三十而税一，常有耕赋，皮龙闲出，而豪民亲陵分田节甲，绝名三十，实十税五也。富者骄而为邪，贫者穷而为奸，具献于孤，行用不错。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，奴婢曰私属，皆不得卖买，其南口不满八，而田过一井者，分余田与九族相当。犯令法治死，制度又不定，立原为奸，天下嗷嗷然，现行者众。后三年，莽之民仇， 下诏诸实王田及私属皆得卖卖，勿拘以法。然刑罚深刻，他政悖乱。边兵20余万人养县官衣食，用度不足，硕横富敛，民愈贫困，常苦哭旱，无有平岁，股价祥贵。末年盗贼群起，发军击之，将吏放纵于外。北边及清徐地人相识，洛阳以东米担2000，忙遣三公将军开东方诸仓赈贷穷乏，又分遣大夫业者教民主木为烙，烙不可食，众为烦扰，流民入关者数10万人，至养弹官以领之，立盗其领，击死者17-8。芒尺为政所至，乃下诏曰：余遭洋酒之恶，百六之会，哭汗双黄，饥谨见真，蛮夷华夏，寇贼奸鬼，百姓流离，余甚盗之，害气将究矣。遂为此言，以至于王。